约伯传第十一章。那阿玛人左法尔发言说，难道喋喋不休就不需要答复？难道多嘴多舌的人就证明有理？你的空谈岂能叫人缄默？你如此谩骂，难道无人使你羞愧？你说过，我的品性是纯洁的，我在你眼中是清白的。但愿天主讲话，开口答复你，将智慧的秘密，即那难以理解的事，启示给你。那么你便知道，天主还忽略了你的一些罪过。你岂能探究天主的奥秘，或洞悉全能者的完美？完美高于诸天，你能做什么？深于阴府，你能知道什么？其量长过大地，阔于海洋。天主若经过，谁能扣留他？他若下逮捕令，谁能阻挡他？他洞悉人的虚伪，明察人的罪行，且无不注意。如此，愚蠢者才可获得智慧，野性驴驹才能变为寻粮。你若居心正直，向他伸开你的双手；你若将手中的罪恶除掉，不容不义留在你帐幕内，那么你定能仰首无愧，一定站立稳定，一无所惧。你必能忘却痛苦，纵然想起，也必似水流去。你的寿命如日中之光华，纵有阴暗仍如晨曦。因有希望，你才感觉安全；因有保护，你才坦然躺卧。你躺卧，无人敢来骚扰你，反而有多少人来奉承你。然而恶人的眼必要昏花，他们安身之所必全毁坏，他们的希望只在吐出最后的一口气。